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与佳片。每一座城市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车站，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中央车站就是数百万人每天往返这座城市的必经之路。中为人现实的朵拉以帮助不识字的人写信为生。一天，安娜带着9岁的儿子约书亚来给他素未谋面的父亲写信，可谁知道一出车站，安娜就死于车祸。 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最大的不幸。我给你写信是你儿子约书亚要我做的。 也许是缘分注定，失去了母亲的约书亚机缘巧合地被朵拉收留，而在母性驱使下，朵拉还答应带约书亚去找他的爸爸。虽然沿途的风景越来越陌生，然而两个人的心灵却变得越来越靠近。最后约书亚如愿地找到了自己的爸爸，而朵拉也找回了自己。 我要自己去， 我说过我陪你去， 我用不着你陪着。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为什么？ 出色的剧情，精到的演绎，再加上对人性的深度刻画，中央车站当然有理由被誉为全世界最好看的电影之一。本期星光影院为您推荐这部优秀的巴西电影。 深处背影去，听见在听听你，而我在。

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手机上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你眼神的不耐，你犹如离人飞过来，瞬间我终于明白，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我还在做梦，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希望落空，而香烟不离手，抽到我心和痛，哦，哭到我鼻涕流，哦，不再为你心动。 Thank you.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佼佼者，张元的很多电影似乎天生带有批判主义的色彩，在他的《看上去很美》这部电影作品中，我们就再一次领略到了什么才是深藏不露的批判。方枪枪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而他所在的幼儿园则是一个建立在奖惩制度之下的集体主义小社会。孩子们为了得到大人的赞许和同龄人的羡慕，都在努力遵守幼儿园的各种规章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小红花。可以说在小朋友们的眼里，小红花看上去是那么的美丽。 什么犯罪都是你说的， 得到五朵小红花是方枪枪的最大愿望。为此他克服了各种各样的习性，但是无论他如何努力，却总也得不到五朵小红花。在一次意外后，他又突然对小红花失去了兴趣。 我想把这朵小红花送给你。 小红花不要。 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方枪枪，我们都不需要小红花，可是我们都在挣小红花。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其实极好地表达了这部影片关于教育体制的反思。国语佳片推荐看上去很美。 视线开始闪烁。